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 但是我不知 道，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今集咧，我哋要介绍一位神秘诗人喎。 系啊，非常之神秘。我本来想请佢上嚟节目嘅，但我都唔知点揾佢啊。虽然佢系一个香港诗人吓，呢位诗人叫浪木。咁我其实几个月之前咧，就唔知点咧，有个朋友寄咗一本佢诗集俾我。咁我一揭咧，话哇，觉得好特别呢个诗人啊！我之前未见过咁喺香港比较少有人咁样写诗嘅，比较前卫啦，又比较顽皮啊，又比较咧系有一种当代艺术嘅自觉喺入边佢嘅诗，但系都全部都好短，同埋咧都几拒绝读解嘅佢嘅诗吓，几难读嘅。但系咧你会感受到佢嘅诗入边咧有嗰种实验嘅衝動喺入面，同埋呢其實有好多嘅實驗都做得幾好，所以呢我決定呢就喺大家都對佢保持神秘嘅情況下呢，就介紹呢本詩集《無論》。 係咁，但係啊，廖偉棠你幾乎認識晒即係中港台啲詩人咁滯㗎啦。 係啊，我應該可以咁講，即係寫得好嘅呢我都會識嘅。咁呢位呢，其實我後嚟我都有聽，我都有去當然去打探下啦。咁呢應該係位八十後詩人嚟嘅，应该都是从事艺术创作的。 男性定女性？ 男性，男性。咁其实呢本诗集入边咧，最后有佢嘅一啲作品，一啲画入边嘅，吓、 哦 啊、都系属于比较实验嘅抽象画啦，咁样。 系、 又带有啲呢个行为或者系呢种观念艺术嘅风格喺入边嘅。咁佢嘅诗咧就其实你放开，你开放式咁样阅读咧，你会觉得几有趣。 系，咁佢就系浪木啊吓，波浪个浪，咁、就系目光个目啦。 目光个目吓，我哋先听一首佢一首好有趣嘅诗，叫《吸烟》先啦。 吸烟，浪木，烟草已不自觉逐寸燃烧，它的吸食发现永是难题，但我不懂解答，上半身早已消失。拉直躯干，我是世界的香烟被逐寸吸食，文字是他的烟圈。 吸烟，咁就系香港嘅一位诗人浪木嘅作品。 咁咧，我谂好多写作嘅人都系会吸烟嘅，但系咧，一个人当佢吸烟嘅时候咧，你以一个诗人嘅身份去想象呢啖烟嘅时候咧，就会出现呢一刹那嘅恍惚。喺呢首诗入边咧，其实前半部分你都可以理解，即系话哦，我食下烟，我觉得我自己就好似呢支烟咁样。被食咗去，哇！我嘅人生就系咁慢慢消磨咗，系一道难题嚟嘅。但系咧，最有趣嘅就系话，佢最后突然间升华，佢话我虽然被呢个世界当系支烟系咁逐寸逐寸咁样食冇咗，但系个世界会吐翻出个烟圈出嚟，就系我嘅文字啦。啊，咁样又觉得啊，又抵、啊，又值得、啊。虽然我人生啊，我嘅生命系咁样消磨住，但系咧，我毕竟咧就用文字、用诗留低咗啲嘢 吓。 虽然佢最后呢个烟圈都会消散。 哇，咁呢个其实都系专为文字工作者而设嘅。 系啊，佢好点到即止啦，就几行写完就算，就佢又唔需要去啊，我哋变成嘅烟都几伟大啊，点点点咁抒发一番，好冷静佢嘅诗，有啲令我谂起咧一个老前辈怀远嘅诗。 嗯，咁就好似一支烟嘅时间咁就消失了。 系啊，佢好多首诗都系咁啦，一啖烟啊可以讲下。 系。 咁下一首咧叫《偏执》，同呢首有啲异曲同工之妙。 偏执，浪木，月蹲跪在祠堂近旁，我只顺压石轮，一火一火投向影子，后脑意外感到敲碰，若至最后一火，应该会不复疼痛。 偏执，咁就系浪木嘅作品。 啊，偏执咧最奇怪嘅就系佢第一个字系月， 嗯， 啊唔系我、啊。 唔係我跪喺個祠堂隔離，係個月光企喺祠堂隔離。但係跟住呢一轉鏡頭一轉啦，就係個月光將佢嘅影子投放咗喺個祠堂度。跟住就有好超現實嘅一刻啦，佢搵啲石口無聊去掟啲影，點知自己嘅頭覺得痛。到底 其实佢系掟个月光嘅， 系啦。嗱呢样嘢你又可以讲系月光，又可以讲系佢。其实呢个系李白嘅传统嘛，对影成三人嘛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喺嗰一刹那，我唔知道我系月光定系影子，定系影子系月光系我啊。但系咧，最后佢话掟完最后一粒咧，我哋就唔会再在意呢一切嘅啦。 系、 啊、有啲禅意添，可以讲 唔止系诗意啊嘛，仲有禅意。 系 呢个系偏执啊，咦？似乎佢嘅诗都系较短、啊，系咪？ 好短，好短，同埋都好偏执。嗱，下一首咧都好偏执，而且偏执得嚟咧又几烫贴人心啊，因为咧都同我有啲关系啊，中年男人啊。 中年男人，郎木。因关节痛而醉酒，蹙蹙走路。你说你把全部的心藏在手爪或膝盖，便可在屈膝时感到心的隐隐作动而成的长年痛风。 中年男人郎木的作品， 咁咧我又觉得佢有啲冤枉中年男人嘅。咁据我所知咧，中年而痛风咧又冇咁早，咁可能 越嚟越多人系咁啦。 系啊，真系啊。咁我谂我仲依家仲 OK 啊。我爸爸就痛风好耐啦。但系咧，我点解觉得佢对中年男人观察入微呢？就其实我爸爸开始痛风嘅时候就系咁样，越痛风佢系越想饮啤酒，系咁样噶。啲痛风啲人咧劝阻唔到佢嘅，佢明知饮完就痛，佢都系要饮，越饮越犀利。咁点解呢？咁郎木就用一个好诗意嘅方式俾佢答案。点解佢系因为痛风仲要醉酒呢？哦，原来咧佢话佢将个心啊藏晒喺啲关节度啊，佢要靠痛嘅时候咧，佢反而系有痛感咧，佢可以感受到自己心嘅存在。 哎、 可以谂翻起好多嘢， 令我谂起黄碧云 啊！哇，咁啊，你又更加之升华咗呢首诗添咧。我都谂起黄碧云，不过我谂起系《列老传》。 哦， 诶，《列老》系咁样噶嘛？啊，越系闭翳，越系呢、這个节堕嘅时候，我越要放纵自己嗰种、嗯，因为痛苦咧令佢感觉到存在啊。 系啊。就係、是、痛嗰下嘛，咁啊希望其實呢位仁兄即係、就是、痛風嘅人唔係佢啦。 應該唔係嘅，佢應該未到中年。 跟住落嚟，我哋要聽養貓。 養貓，郎木。走出來，胸懷抱捧豐滿新鮮的貓糧，陽光與間縫織成格子。脚步比被追逐沉重，撒下一些饼块，转眼消失影踪。回想我在整段冬晨，仿佛自言自语，好像那只蛰伏下水道的老鼠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养猫就是郎木的作品。 养猫呢其实已经成为我成这个文青的标配。文青也好啦，作家也好啦，养只猫呢是很有用的。起码你会因为这样而写很多诗。咁呢度入面的养猫佢出来一开始出来的形象呢，佢没有写佢自己一开始。但是你会隐隐地想到一句话，就是猫奴。猫奴呢依家又有一个更靓的名字，叫铲屎官。 点解咧？ 你专门帮只猫铲屎啊嘛？ 铲屎官 啊，铲屎官。好，咁咧，因为佢入边哇写到只猫好犀利哦，哇，我哋好似对待神一样咁去对佢。 系。 但最后咧，佢话我就好似只老鼠啊， 嗯、 啊，我养佢咧，其实我有啲即系有啲惊佢嘅，又可以等住佢赐福俾我。咁其实系我去将啲猫粮啊，将啲饼干，一挤出嚟即刻又。唔见咗喎，真係好似神咁样，呢隻猫好似神嘅存在咁样。咁呢我等人类呢就真係好似老鼠见到猫咁样，只有敬仰嘅份。係好有趣嘅一个生活小品咁样。 系，似乎私人都系喜爱猫多过狗啊。 猫有灵性啊嘛，猫有灵性，同埋私人咧有时系好贱嘅，真系，佢又中意啲人唔睬佢嘅，中意啲女仔唔中意佢嘅，中意啲猫又系唔系好理佢，狗咧太忠心啦，适合小说家。 吓，即系有啲被虐狂啊嘛。 系啦， 吓呢啲就系私人啦，系嘛。好，跟住落嚟，我哋要听回归。 回归。浪木大回昨日黑色的沙土，我擲向前方大海，无咒的大海，没有半火湖的变化，然后浪伴的信甲以他的锋利嘴巴呼喊回归，并解脱地流往大海。 回归浪木嘅作品 系啦，你唔好睇佢嬉笑怒骂，又讲下啲人生啲一啲荒诞或者无论式嘅嘢。咁其实佢成所有嘅诗都有啲无论喺入边。比如呢首回归，回归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，即刻都系会谂到咧香港回归呢样嘢啦。即系你想唔政治都唔得啦。虽然佢首诗入边冇讲政治。但你又覺得有啲諷刺喎，佢個回歸係點樣呢？人哋回歸咁，你話香港一個島，跟住回歸到一片大陸咁到去，佢個回歸好奇怪，佢話佢將啲土咧掟咗落大海度，佢原嚟係要啲泥土去回歸大海，但係大海又冇因此有咩變化，大海冇所謂嘅嚇，佢冇皺紋又非常之大，然後咧佢話。喺啲海浪上面喺度飞嘅一个信鸽呢，信鸽系咩有咩特征呢，就系佢识得返屋企嘛，佢总系会返，佢系咁嗌回归回归，但系最后又嚟一个无论，佢冇回归到，佢反而系好似解脱咁样去咗大海，我跟住啲浪，即系呢只鸽啊冇飞返佢屋企，咁到底我哋回归啲咩呢？你可以讲佢有少少讽刺又得，你可以完全唔喺政治去理解又得。 系，咁啊，视乎个读者佢点样去再诠释呢首诗。 不过今时今日香港你冇嘢，你所有人都会谂翻去政治嘅啦。你系咁话冇嘢都冇用，就好似我哋依家求其一部电影拍得好差嘅电影都好啊，但系咧只要有少少能斗政治，大家都会觉得哇值得睇一睇咁样。 系，就系、是、呢一首《回归》，跟住落嚟有另外一首《如何》。 如何浪木在事情之末，我走到河的彼端，河水之段清澈，没有混杂泥土，在震的月份，许多缺手的人如过剩的棉水吹送至此，并轻轻踢着石头，许多缺手的人如过剩的棉水吹送至此，并轻轻踢着石头，河水之段清澈，没有混杂泥土，一枚石子跳落水面。 系啦，如何呢？其实是一个相关嚟嘅吓，咁我哋听嘅音咧都系喺度问紧如何、点解、how 啊，但系呢佢入面讲緊嘅嘢呢，我又觉得好似讲緊一个香港寓言咁样。佢提到一个镇啊，个镇嗰啲人呢係冇手嘅，俾啲好似啲棉花过剩嘅棉花被吹咗过嚟，就好似香港以前嘅移民咁样啊，好似佢哋投脱咗一啲嘢，跟住呢话又冇根咁样嚟到呢度。但係嚟到呢度呢之后呢，佢会轻轻踢住石头，跟住呢就同呢个河水混成一体。如何嘅意思，我觉得係佢讲緊每个人都好似条河，或者佢讲緊呢个城市又好似条河咁样。係当然呢，有我头先讲緊到底如何呢，到底係因为乜嘢，係似乜嘢呢啊，但係最后呢佢带出一个意象呢，係有啲有啲乐观或者有啲美妙，就係、是、有块石，好似我哋细个玩掟石头咁样呢啊，抛石，块石係可以喺个水面上跳下跳下跳下咁样去。成首诗好轻盈。但系你又覺得入面有啲沉重，比如點解啲人係缺手嘅咧？佢哋嚟到呢度可以做啲咩嘢呢，咁樣 係，其實佢嘅詩好多時候都可以諗好多樣嘢。 好詭異啊！好詭異，你可以做成一個動畫小短片咁樣，好似依家好流行嗰種不斷循環，你喺入面。但係咧， 你最后你会觉得，咦，好似入面有好多悖论你理解唔到嘅，但你又觉得好似耿耿于怀，喺度撩心撩肺嘅嘢咁。咁我哋嚟听佢最后一首，亦都系点题之作《谬论》。 谬论，郎木，自卡夫卡，经常记着说，逆光之时，幸运的人有福了。天使在街上撒下彩色的福音，你仍是纸面的人像，仿佛怀念起童年的玩意，如孩童拾起并把玩捕鱼的人的手淌着血液，下定论的人的耳朵痛鸣着，乐于彻夜不眠妒忌欢闹的背影。童真的人被天真的人找住了，他被开了五个月的玩笑，判词写到他们喜爱练习生疏的气扬。 谬论，咁啊副题就系自卡夫卡嘅。 当然啦，卡夫卡系我哋谬论大师啦，系啊，即系可以讲卡夫卡咧定义咗我哋成个时代嘅精神面目啊。如果唔系卡夫卡，我哋可能就麻木啲嘅，亦都冇咁痛苦，因为卡夫卡就点醒咗我哋，原来你哋过住嗰啲咁荒诞嘅生活、 嗯、 啊，你哋嘅生活同一个就嚟变形或者已经变咗形嘅甲虫或者曱甴，其实冇乜分别嘅。咁呢度入边佢写紧嘅谬论咧，嗰种谬论其实我又觉得佢系同卡夫卡又有啲唔似嘅。一开始你会觉得是正常的，但你自己想一想，你会觉得就是无论了。他说幸运的人有福了，那是废话呢，幸运的人当然有福啦，那为什么还要点出来幸运的人才是有福的呢？哇，跟着又彩色的福音啦，又童年的回忆啦，以为一切都挺美丽，咦，突然间一个意象一切切入，一个孩童执起一个捉鱼的人的手，只手是流着血的。就从呢度开始咧，哇！成首诗啊，就急转直下啦、 嗯， 啊，进入咗一个好痛苦嘅境况，哇！耳仔会痛啦，啊，跟住咧，一个童真嘅人，即系呢个小朋友，反而系被反转嚟，被天真嘅人捉住咗。哦，跟住咧，佢话佢开咗咁耐玩笑咧，其实呢个玩笑唔系一个玩笑嚟嘅，系一个刑罚嚟嘅。佢、 嗯、 最后仲被判词，系判佢哋去喜爱去练习呢啲谬论。 嗯， 呢啲好似开玩笑嘅嘢，如果一个玩笑反复咁样开咧，就会变成悲剧啊！ 咁我似乎睇完阿浪木嘅作品咧，真系好想佢可以上嚟我呢个节目嗰度介绍一下。 有啲唔舒服嘅，其实睇呢种诗吓，你会觉得啊，点解好似佢喺度动摇紧我哋相信紧嘅一啲嘢咁样咧吓、 嗯？ 啊，其实如果有机会咧，我都想揾佢上嚟一齐倾倾偈嘅吓，睇下有冇可能联络到佢咧。 是啊，因为好想知佢嘅写作嘅背景啊、 嗯、 如何啊。好啦，咁我哋今集就介绍咗浪木啊，咁我下一集再介绍其他嘅诗人啊。 好啊， 拜拜。 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